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2018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27号正式启用，今年将首次开启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并继续做好部长通道。经典九六九，森林带你听资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环保部表示，大气污染治理进入了攻坚阶段，到202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空气优良天数要超过80%。中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透露，3月呢，可能我国会出现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各地疫情系统和医院已加紧监控和应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长征11号运载火箭今年将执行5次发射任务，包括我国运载火箭的首次海上发射。2017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公布，量子通信、活病毒疫苗、发现许昌人、新型古人类化石等入选。新一轮客流高峰将于正月15前后到来，为方便出行，全国铁路27号增开旅客列车866列。 太阳映在我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喜欢你来自于 Beyond， 这首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源于它经典的旋律。这首歌代表了爱情的炽烈，也表达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在1988年发行以来，加上这首歌无数次被改编翻唱的版本，它已成为了这么多年在广播电台当中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表达了感情当中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这也是另外一种感情，来自于林忆莲《夜太黑》。世界只有你想要。

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程琳，中国著名音乐人，二胡演奏家，13岁以一首《小螺号》红遍大江南北，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程琳，就业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0969。 庭院深深，江玉恒，这首歌是那种可以十几岁听，然后可以听到几十岁也可以一直听的歌曲，而只有在经历过后才会知道，原来在同一首歌里，不同时期听到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内容。这么说来，似乎很多歌都值得我们去重新的慢慢体会。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慧敏，《最爱》。 在那

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在最好最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收不回。我梦到哪里你都在，怎么能忘怀？那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在伴侣的关系中，我们常常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对方犯错的时候，你究竟是想要指责对方发泄不满，还是想要解决问题？但是指责和发泄只会造成争吵，比如我忘了关煤气又能怎样，你上次不也忘了拔钥匙吗？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在和伴侣相处中，如果你想解决问题，就不要去指责对方，而是找到方法，这才是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意义。

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公报，2017年中国 GDP 总值比上年增长了6.9%，达到了82.7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的第二位。今天969，泽林带你听资讯。今天起下调汽柴油的价格，每吨汽油下调190元，柴油下调185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下调0.15元左右。最高人民法院28号透露，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首次突破了20万件大关，同比增长了40.36%，创历史的新高。2018年春节出境游升级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春节出境游的客群呈现年轻化、足迹扩大化、方式多元化、购物理性化、消费品质化、服务全面化等新特征。环保部呢日前表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未批先建的建设项目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并依法予以处罚。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近日表示，要求呢加快动力航母、新型核潜艇等项目攻关突破，为海军提供高质量的武器装备。据教育部的消息，个别地方仍存在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足、校际差距较大等问题，少数地方存在继续增大的趋势。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于3月2号至3月4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演绎被盛赞为古典芭蕾的百科全书的《睡美人》。 来自于黄品源的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作为年轻人的买车需要摇号，买房首付也压力山大，那么年轻人当房子与车不可兼得时，如何更明智的选择呢？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积极参与留言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